就是占比最高的一个古都、 嗯、 它的文化也是追溯到几千年前、 嗯、 但是因为它的墙都是用赤红色的石灰 去、 嗯、 去刷粉刷的、 嗯、 所以整个城市就让你觉得热情似火， 红嘛， 它那个红也是分各种各样的红、啊。 它是偏土一点的红色， 哦、土红色，砖色 、哦。 但是因为马拉喀什，它其实比因为卡萨它是沿海， 嗯， 马拉喀什它是沿内陆的城市， 嗯、 也是进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入口， 哦、 所以它是比卡萨要更热。更炎热，整个日照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你整个去那个地方就觉得热情似火、 哦、 从温度上到整个视觉效果上 感觉是的， 就把你融化了的那种感觉、哦、 天哪， 融化了哎呀， 是你看红白蓝三个小城， 嗯，而且马拉喀什它是一个说不完的城市，它也是一个、哦、 为什么呢， 不夜之城、 嗯、 相当于是如果说摩洛哥是欧洲的后花园、 嗯、 那马拉喀什就是摩洛哥的后花园， 到时候你也去， 它是珍宝中的珍宝， 夜晚 对， 珍宝中的珍宝，而且它这个城市有很多艺术性、 哦、 然后又很时尚、 哦、 有很多这种像咱们除了世界上的四大时装周城市以外、 嗯嗯嗯、 摩洛哥也变成就是马拉喀什也变成北非甚至辐射到整个非洲的一个时尚之都，那最明显的就是 Yves Saint Laurent， 就 是 圣罗兰这个品牌、 哦、 它的设计师就被葬在了这里、 哦、 然后还有一个马约尔公园是完全按照他的这种想象去营造的， 嗯， 包括现在去年刚刚开了这个 Yves Saint Laurent 的一个个人的博物馆、 哦、 这都是去马拉喀什值得我们去留连的一个地方， 看看去 对、 嗯、 我们因为圣罗兰先生在死之前是对这块土地情有独钟、 嗯、 而且能激发他很多的灵感、 嗯、 他觉得我在欧洲这种凡尘之喧嚣的这种城市之中活过了以后、 嗯、 我在这里反而能沉淀很多东西， 是的 嗯， 嗯，哎呀好棒啊，这么一说红白蓝三个城市啊、 哦、 其实这三个城你刚刚说有很多的 tips， 可以揉进几条 tips 给我们听听看，没有什么 tips、 其实在 tips 这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住宿的选择， 好的 住宿、 嗯嗯、 刚才说到咱们卡萨布兰卡的住宿的时候、 嗯、 其实选择一些大规模的品牌比较响的就很保险了， 嗯、 然后去舍夫沙万的话我们要推荐大家住的是一个叫 Riad 的一种民宿， Riad、 对、 嗯、 它是一个民宿的统称， 它是一个统称、 嗯、 对，其实它就是民宿、 嗯、 但基本上全都是有天井的老宅， 哎呦好棒啊， 因为它这个城市很小而且是在山上、 嗯、 所以它很难建像四季这种很大规模的连锁性的酒店、 嗯、 所以它基本上每一家民宿都是只有最多能乘个几十个顾客就已经很多了、 嗯、 有的甚至是个位数的， 在那边有很多像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阿拉伯国家它是一夫多妻制、 嗯、 所以有很多老宅有点像咱们上海的这种弄堂、 嗯、 它有很多层、 哦、 然后每一层住着一个妻子， 哦，每一层住一个妻子， 对，那小户人家是每一层住一个妻子，大户人家都是一幢楼一个妻子， 我的天哪，这个公那个公， 对，哇， 然后现在呢慢慢很多他们的人移出去住或者是甚至是移民到欧洲了或者是美洲，所以这些空置的房产现在被改善 民宿， 改成了民宿， 挺有特点的， 其实挺有特点的， 很有特色， 嗯，得住， 那我们在哪儿去找这些呢，是 Airbnb 就可以吗？ Airbnb 其实有一部分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像 Booking 啊甚至有一 些 携程其实也都有， 像这样的民宿应该比酒店便宜一点吧， 民宿其实差异很大，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皇宫的民宿， 我想住在皇宫里 但是舍夫沙万整个的物价都比其他大城市要低一些、 哦、okay,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 哦、 是的、 嗯、那红城呢，马拉喀什呢， 马拉喀什实在是在住宿这个方面可说的就太多了、 哦、 你可以住民宿、 嗯、住沙漠里的， 但是它的民宿基本上也都是皇宫啊或者是这个、 哦、 就是 哪个王子的后裔，给他们搭，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有一个是叫 La Momonia 的一个酒店，它进去以后是非常传统的摩洛哥风格，暗黑系，但是 暗黑系， 但这个马赛克和他的这种传统的图腾一点都不少，而且它是名媛和好莱坞明星的必去之地， 喜欢的地方， 有一个走廊基本上就是网红打卡的圣地，还有它的这个室内泳池、 嗯、 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美、 嗯、 因为它色彩的这个马赛克的色调做的非常的细致， 很漂亮、 嗯、而且服务也非常极致、 嗯、 他们家的薄荷茶是我在